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66集，真金假金。赵普又看了看站在石头桌上给他爹喂早饭的小四子，微微地笑了，觉得这爷俩身上好似集合了世间的一切美好，让人觉得哪怕多活着一天也是好的。邹良和欧阳刚进门，就看到赵普靠在桌边，拖着脸笑得一脸慈爱，不自觉就一抖。吃过饭，天尊和殷侯随众人一起赶往太学，今天还有重要任务在身。而同样在赶路的还有展昭和白玉堂他们。白玉堂和展昭询问案件线索和严雪几乎谈了一整夜，今天一大早马不停蹄带着吴一或龙桥广他们就赶紧回来了。昨夜除了理清了时间脉络，展昭和白玉堂还详细的打听了一下金家。出乎二人的预料，金家背景并不复杂，金老爷子和燕老大只是做买卖相熟识，至于金家为什么会和三头金驼扯上了关系，燕老大是真不清楚，那批假黄金他也是第一次听说。考虑到燕老大的年纪，这次涉案的基本都是当年和他相关人的后辈或者后辈的后辈，他的确也未必知晓。另外，燕老大提供给了展昭他们一条十分特别的线索，是关于金家娶进门的那个孙媳妇儿。燕老大曾经调查过这个女人，毕竟关系到自家闺女，他还亲自跑去开封看了一眼。严雪是什么身份？他一眼就看出此女子不简单，功夫也不错，因此婚事推了，在燕老大看来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展昭和白玉堂赶回了开封府，这么巧刚进门就碰上了眉头微皱从朝中回来的包拯。展昭见包大人神色，就料到估计是出了什么事儿。 大人。 展辉，本府刚才在宫中听到一个消息，十分震惊。 这么严肃，出什么事？ 出什么事了？ 那位卸任的裴知府， 原杭州知府， 他怎么了？ 很多年前就死了，而且遭遇竟然与金家相似。 什么意思？也闹鬼灭了门不成？ 金家是娶进门一个所谓不是人的孙媳妇，对不对？ 嗯。 裴家是引进了一个不是人的上门女婿，早前皇上派人去了杭州府调查。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赵真比他们都早了一步，不过两人也理解赵真为什么要隐瞒，毕竟这其中还牵涉到英王朝留下来的财富。考虑到展昭的身份，赵真大概需要先掌握比他们多的线索才能做决定。包大人叹了口气，坐下。 裴知府卸任之后，带着妻儿子女一起回到家乡，过起了极为低调的日子，几乎是避世隐居的状态。 为什么呀？他分明立了大功，应该前途无量啊。 哎，这就是可疑的地方。那些从杭州府追去他老家的探子几乎打听回来了一个跟金家一模一样的鬼故事，唯一的区别就是一家是孙媳妇，一家是招女婿。另外，裴知府的确有一个闺女，名字叫裴琴。 真的是裴琴 啊？我已经让地方上送化验图形上来了，到时候和之前死的那个裴琴一对比，大概就清楚了。若是同一个人，那么显然裴知府家也不是单纯的闹鬼事件，而是有人害他们。 白玉堂一直在一旁听着，突然开口问： 当年擒贼抄家送黄金，这一切都是裴知府一个人一手安排的吗？ 嗯。 可延续说去劫船的人是吃了个哑巴亏，那船根本就是空的。 你怀疑裴知府当年送出门的就是一艘空船？他料定有人会劫船，于是趁机私吞了那笔钱还有画卷，让严雪的手下背黑锅？ 有这个可能。 但探子回报说裴家过得并不奢华，也不像是有多少财富的样子，因此就算是他干的，钱也应该不在他手上，可能他也是听命于人。 那三幅画显然也不在裴知府的手上，联系一下时间，他出事似乎应该是在金家之后。那金家那佛像是怎么来的呢？ 对呀、啊，其实还有一条线索可以查。 一直在一旁不说话的病书生开了口，众人都看他。 那尊三头金头的巨大金像，造那个可不是打个马蹄随便找个破子就能做的。 没错，要打造那么大一尊金佛，全部使用熔炉烧铸是不可能的，完整的运进来再藏进山里，就一定会惊动官府，只能做成一块一块的来拼接，然后再打磨。这天底下会这工艺的人可不多。 金家本身就是金铺，会不会自己就有这门手艺啊？ 话说我们有什么证据证明这尊金佛是属于金家的呢？ 白堂轻轻摸了摸下巴，瞬间理解了展昭的意思。 对啊，我们只考虑到他家是开金铺的，于是金子就是他的。可他除了开金铺之外，铸金炼金也是金铺买卖的一部分。可能这尊三头金陀并不是他的，而是有人叫他造的。 嗯，有可能。 白玉堂又想了想，皱眉。 我大概知道那批假黄金是干什么的了。 哼，我家耗子就是聪明啊，一点就透。 不过嘛，是怎么个透法，展昭暂时也没明白过来，反正肯定是想通了就对了，于是等着听白玉堂说。 这么大的金佛，就算铸造单块，然后再拼装，那也是很大的工程。必定有大量的黄金进入，作为一个生意人，金老大有进货就一定要有出货。那尊三头金陀巨像见不得光，明白人都会怀疑金家运了那么多金子进来是干嘛的。 哦，那些假的金佛是用来偷梁换柱的，买家将真金子运来，金家开了作坊，铺开排场做金陀，做完以后呢，金陀藏起来，而那些假金佛呢，往外一运，这样所有人都会以为那些金子是运进来做那些小金佛的。这么一来，账面上就清楚了，那些金子也就从账面上消失了。 哎，金家大宅建造的风格和燕老大宅子相近，倒是未必是因为他俩是熟人。金老爷子岁数和严旭还是差了辈分的。他祖上倒是极有可能是延续的同行，或者干脆就是手下。 金家的买卖似乎并没有做完啊，是什么让他招来了灭门之祸呢？ 展昭正想着，白玉堂突然看了看五座房门口那口棺材，还有个会蹦会跳搞不清楚是人还是僵尸的金扇呢，和棺材里躺着的那个死人铁定不是同一个人。太学内，众书生摇头晃脑念书，书声朗朗。天尊捂着耳朵往外跑，觉得像苍蝇一样嗡嗡吵死人了。小四子怕他跑丢了，于是拉着他后衣摆跟了出去。殷侯怕小四子被天尊带丢了，于是也跟了出去。二老一小出了门，天尊要去逛街，小四子拽住不放，天尊也不好用力，万一小四子摔着了呢？于是两人在太学门口拽着衣摆拔河状，两人正拽呢，小四子突然一撒手， 哎呀！ 天尊一个趔趄，好险一屁股坐台阶上，靠着门口看了半天的殷侯直拍手， 可惜没坐下呀，不然轰动整个武林了。 小坏蛋暗算我。 天尊眯着眼睛看小四子，只是小四子此时探着身子，歪着头正看不远处的路口，还往外边跑了几步，点着脚看。天尊和殷侯对视了一眼，凑上去。 看到什么了？昭和玉堂回来了。 刚才走过个太学的学生。 不是都在上课吗？有逃课的吗？ 太学那么严，哪个学生敢逃课？ 不是不是，那个是躺在棺材里的人，金家小少爷。 啥？又诈尸了？ 我那天在太白局就看到他了，我果然没看错。 天尊和阴侯对视了一眼，僵尸活的。两人二话没说，提起小四子追。在大街上穿着太学学袍到处走，尤其是在太学正上课的时候，还是很显眼的。天尊和阴侯提着小四子跑到了路中间，就见果然有个穿着太学学袍的人在街角拐了个弯，两人一阵风过去，再看人却是没了。要从天尊和阴侯眼皮子底下溜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光靠轻功是没可能的，于是只能靠路熟，可能是钻进了哪条巷子，但是钻进巷子里也未必代表真能跑掉。二人上了屋顶到处找，就见刚才那人正在往西走，两人微微一笑继续跟。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